我是新北京人。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小品诞生在上世纪80年代，它不同于话剧，也不同于戏曲，更不同于相声。原本啊，这就是话剧演员排练演戏的时候，甚至考试的时候基本功的训练。但是在被搬上央视春晚的舞台之后，以喜剧为主的小品成为了一个崭新的艺术门类。那在今天的经典名段单元当中，就让我们一起重温几段经典小品的录音。大家好，这里是百年笑声，我是王一。说起喜剧小品段子，春晚的小品王赵本山是不得不提。钟点工这个小品出于2000年的央视春晚，反映了老年人的落寞生活。小品一上来就先声夺人，堪称经典。您还记得这两位老人的台词吗？我给您学学啊。碎的腰子疼，撕的子反胃，脑袋子迷糊，瞅啥啥不对，追求了一辈子幸福，追到手明白了，幸福是什么？答：幸福就是遭罪。有人花钱吃喝，有人花钱点歌，有人花钱美容，有人花钱按摩，今儿我雇个好活，有人花钱雇我陪人唠嗑。哎呀，儿子说给我找个人9点钟到位，这地方拐弯抹角，这才对。叮咚，谁呀？张惠妹。怎么样，还是挺有点幽默的意思。这就是小品高手何庆魁的厉害所在了。这么寥寥几句，不仅包袱密集，还交代了剧情，真有点让人回味无穷。好了，还是让我们来听听赵本山和宋丹丹的原版演绎吧。钟点工， 睡得腰生疼，吃得直反胃，脑袋直迷糊，瞅啥啥不对，追求了一辈子幸福，追到手明白了，幸福是什么？答：幸福就是遭罪。 有人花钱吃喝，有人花钱点歌，有人花钱美容，有人花钱按摩，今儿我雇个好活，有人花钱雇我陪人唠嗑。 哎呀，儿子说给我找个人9点钟到位， 这地方拐弯抹角的，这才找对。叮咚， 谁呀？ 张惠妹。 哎呀妈，这小声挺甜的，含糖量挺高啊，最起码4个加号。我的妈呀，这小声音，小老太太呀！ 别客气，叫大妹子就行，叫妈干啥呀？这屋里就你一人啊？ 那屋还一小狗。 那就是你了。 啊？

别看他泰森虎视眈眈、嗯、可是面对您这中国老太，他也有点肝颤。 他不肝颤，我肝颤。 你怕啥呀？ 他咬咬耳朵。 忘了跟您说清楚了，这是我上网宣传的话，他、嗯、不是让你们俩真打。 要真打我还真不跟他打。再说我也不喜欢那个动手动脚的。 那你喜欢？ 我是喜欢那个优美的抒情的。 准备了，转过来看看。 耶、yeah, 这不是泰坦尼克号啊。 你没看看那两个人他是谁呀？ 对，是谁？ 哎呦，你们俩啥时候上的船呢？ 哎呦，那泰坦尼克号那船那大，那船那漂亮啊、哎、一般人是没上去过。 哎呀，拖拉机呀、啊、你真会赶时髦啊。 这个不是赶时髦，这是我为外宾呢、啊、准备的节目。嗯，我想啊，我们俩在这边跳，您都唱那泰坦尼克号。 对， 谁？我唱。 外国朋友喜欢着呢。 外国人也喜欢，人家上这儿干啥来呀、啊？人家是喜欢咱们中国特色的东西。 哎呀，老主任，你就凭我的，你都唱 了。啊，不唱不唱不唱不唱。你要这么说，我可真走了。我 主任， 主任，你看我这一个劲的请你给老将出马，你咋还要往回杀呢？那要知道这个，我请你还干啥？那你都说你不会唱不就完了？ 你说这话啥意思？ 不是不是， 我就冲你说这句话，我就让你看看啥叫跨世纪的老太太啊！那音乐，哎呦，那音乐，把歌唱，哎。 都是零。 对， 请老将出马的挺对了吧？ 你别来这趟，请老将出马也得听听老将的意见呢。 您说呀， 我们也编了个歌，还怕你唱不上来？ 老主任呐、啊，没有我不会唱的歌啊。 好，孩子们，那您也， 我听听。在希望的田野上， 有地有眠，那是 一个春天的末日。 您刚才收听到的就是赵丽蓉、巩汉林等人表演的小品《老将出马》。

出府蔡莽银鱼清蒸哈着马会鸭丝会鸭油会鸭条清拌鸭丝黄心管 啊 焖白鳝焖黄鳝豆豉鲶鱼锅烧鲤鱼锅烧鲶鱼清蒸甲鱼抓炒鲤鱼抓炒对虾软炸里脊软炸鸡什锦套肠麻酥油卷卤煮寒烟溜蝎蘑溜鱼腐溜鱼肚溜鱼骨溜鱼片素溜肉片会三鲜会白蘑会鸽子蛋炒银丝会鳗鱼炒白虾炝青蛤炒面鱼炝竹笋芙蓉燕菜炒虾仁会虾仁会腰花会海参锅烧海参锅烧白菜炸开卵炒田鸡。还有桂花翅子清蒸翅子炒飞禽炸十件炒排骨清蒸酱鸭肉汤溜芡是米拌鸡丝拌肚丝十斤豆腐十斤丁 够了 糟鸭糟蟹糟鱼糟溜鱼片溜蟹肉炒蟹肉清拌蟹肉蒸南瓜让窝瓜炒丝瓜让冬瓜焖鸡掌焖鸭掌焖笋烩茭白切糕晒卤肉鸭羹蟹肉羹大碗的多撒胡椒面热死呼啦的三鲜木须汤 吃不了了 后边还有呢后边还有红丸子白丸子溜丸子炸丸子南煎丸子四喜丸子鲜虾丸子鱼腐丸子鸽子丸子豆腐丸子汆丸子一品肉樱桃肉马牙肉红焖肉黄焖肉坛子肉胡肉扣肉松肉爆肉烧肉烤肉啊大肉白肉酱豆腐肉红肘子白肘子水晶肘子蜜肘子酱豆腐肘子扒肘子垂羊肉酱羊肉烧羊肉烤羊肉五香羊肉包羊肉穿三样包三样会银丝会散蛋油被杂碎三鲜鱼吃栗子鸡这些菜你爱吃不爱吃 爱吃 爱吃也吃不了 怎么 我兜里没带钱 馋我 这就是李伯祥、杜国之表演的相声片段《报菜名》。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最后，让我们来听一首阿妹妹演唱的《我要为你做饭》。这里是《百年笑声》，主持人王一，代表编辑雪荣，制作引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恋爱到了关卡，要来点新鲜的，发自内心是真心对待，是真实表态。我说不够，我还要表现出来。好我想想，制造感动。却又不能太三情做作哦，自然真的好难，可是我爱，所以我还是要对你表白。今天下午我翻开妈妈的食谱，美食好多，色香味样样都有眼。记得那天看着你痴痴在路边，为了一碗有名的欧巴米线。让后弟弟喊爹。